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消息，我国正在构建航天运输系统的路线图，到2025年，亚轨道太空旅游将会成为现实，而2045年将会全面建成航天强国。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称，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按照现行的成品油价格形成了机制，自2017年的11月16日24时，国内的汽油、柴油的价格每吨分别提高了265元和250元。国土资源部称，国务院最近批准将俗称可燃冰的天然气水合物列为我国的第173种矿物。二手房方面，调控政策经过了大半年的发酵，作用愈加明显了。无论是西城、海淀的学区房，还是朝阳、丰台的改善盘，甚至昌平、大兴的刚需二手房，都出现了明显的降价。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会在12月3号到5号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大会的主题为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新机场的建设如今已经如火如荼，而根据市发改委的透露，围绕新机场本市构建了5纵2横的交通网，这一张通达四方的路网不仅将会满足市民出入新机场的交通需求，还将构建起交通一体化的主骨架。北京市体检中心发布了北京市2016年度的体检统计报告，青少年的视力不良和肥胖问题比较突出。专家认为，预防青少年近视，应该保持充足的睡眠、劳逸结合，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今年的双十一，快递行业开始尝试破解快递垃圾这一难题。菜鸟网络联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回箱计划，在京城的11所高校设置了纸箱回收台，消费者的纸箱回收意识也正在形成当中。 就当做这是一年的光阴蹉跎，我不再温习每次深情的交错，我们不过是各自转动的星球，拥抱着永恒的空洞。就当做你的离去起不了作用，我的心还完整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淹没在人群中，寂寞的路口，一个人一转眼走进了回忆漩涡，在争吵的时候也能从你最轻柔的手进入梦中。真的像一个黑洞，深深的把你吸附在无边宇宙，一抬起头就能够看见你依然为我闪烁，走不出的走进

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中国铁路总公司针对沪昆高铁贵州段的个别隧道存在偷工减料与质量的问题表示，绝不放过任何工程质量问题，一定要全力整治，严肃查处，严厉追责。今天九六九和周周一起听资讯。自11月20号开始，复兴号将首次在浙江省境内进行运营。沪昆高铁宁杭高速京温线、杭深线将新增6列复兴号。全球变暖对策排行榜日前公布，第一至第三位和去年一样空缺，排行最高的第4位为瑞典，排名下降的美国以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14个国家和地区垫底。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预计，因非洲与近东地区的难民营出现了粮食供应的问题，欧洲可能将会面临新的移民危机。中国被盗丢失文物信息发布平台在陕西的西安正式发布，该平台使用中英两种语言，会向社会开放预览。北京市规划国土委、市住建委联合印发了关于集体土地建设的租赁住房的工作意见，鼓励签订长期的住房租赁合同，但单次的租期不得超过10年。最近有传闻称中国足协将会申办2030年的世界杯，中国足协新闻办表示，此类消息未经官方证实，属媒体演绎。继酷骑单车之后，又有网友爆出了共享单车小蓝单车宣布解散，并拖欠员工工资和供应商的贷款。 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我爱哭，大声的哭，你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会哭。我爱哭，偷偷的哭，你清楚，却伤我那么离谱。几句话语，我的泪却止不住。你说分手时候仿佛就想清楚，留我一个躲在角落，来不及哭，只能傻住。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看着镜子里面没稚气的脸，然后也哭越后悔。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遗落。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视线变得模糊，视

好吃， 特好吃， 觉得还不错。我排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 口感蛮顺的。 老板，我要吃这个这个这个。 你的美食地图 969实力派。 欢迎收听999实力派，我是周周。你知道紫菜包饭和寿司有什么区别吗？ 我也不知道。 寿司的东西应该露外边吧，紫菜包饭应该包里边吧。 一般寿司是比较讲究的，但是紫菜包饭只有紫菜包饭，然后一般紫菜包饭出现在韩国的韩食里面，然后寿司一般出现在日食里面， 有各种酱料。紫菜包饭呢，就是一个大饭团，外面包着紫菜。 看来不同的人还真的是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回答。其实紫菜包饭和寿司并不属于一个种类，因为它们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首先是它们的家乡不同。紫菜包饭是一道常见的韩式料理，顾名思义，也就是用紫菜包饭粒裹成圆形。而寿司则是日本料理的一种，据说韩国的紫菜包饭就是从日本传过去的。虽然这两个食物都是卷，但是做法也是有区别的。从做法上来说，紫菜包饭做法简单，是将熟米饭铺在烘烤过的紫菜上，均匀地放入配料，轻轻一卷就可以了。而寿司的做法相对复杂，从做法上来分，基本上分为外卷和内卷，同时外皮的原料呢也是多种多样，以优质的海苔、紫菜、海带和蛋皮、豆腐皮最为常见。除了以上两个区别之外，他们的配料也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一个是邻家小妹妹，一个呢是傲娇的女神。从配料上来说，紫菜包饭的配料更为简单和平价，而寿司的配料则更加讲究了。因为做寿司呢，需要准备生鱼片、各类海鲜、果菜、红肉，搭配寿司酱油、山葵、紫姜和紫苏叶等等。除此之外，他们的吃法也是不一样的。寿司讲究的是用芥末和山葵酱以及酱油，讲究一点的话会先吃一片醋姜，而紫菜卷呢一般不用蘸料，或者是根据个人的喜欢去食用。寿司正宗的吃法是用手拿，蘸着酱料的时候只蘸食材的一面，而紫菜卷则没有什么要求。不知道说完了这么多，你知道紫菜包饭和寿司的区别了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969实力派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喽。 可以不要你，有时爱会让人变得笨笨的，习惯性只去你的心里，没有你我的心就像遥控器，在每个频道里疯狂找你，疯狂想你，疯狂看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都依你，却看清我自己，虽然我爱你，不许你再害自己，寂寞的鸭子也可以不要你，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什么鸭子也可以不要你。